好啦，咁好多謝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個中西人文精神。咁而家我哋講緊嘅題目呢，就係呢個呢中西文化精神嘅比較下咁樣。咁我哋提到嘅就係呢個西方文化嘅重心呢，就係呢個呢宗教同科學，而中國文化嘅重心呢，就係講緊呢一個道德同埋藝術。咁樣呢，之前嗰幾講呢我都講過下，就係講呢個西方文化裏面呢嗰個宗教精神同埋科學精神呢就係為主要嘅精神。而呢個道德同埋藝術精神呢，可以話係呢個係俾呢個宗教精神同科學精神所主宰嘅。咁樣。咁而家我哋睇完呢個西方文化嗰個大致嘅發展呢，我哋睇返呢個中國文化傳統裏面嗰個發展又係點樣。因為我哋而家要講嘅呢係呢個中國文化傳統裏面呢呢個就係以呢個道德精神同埋呢個藝術精神為重心。咁樣呢，喺中國文化傳統裏面呢，呢個宗教精神同埋科學精神呢呢個就唔算好發達嘅呢個但係道德同埋藝術呢，喺中國文化裏面嘅地位呢就特別高嘅。中國文化裏面呢就好少有呢個科學同埋宗教呢個即係就算講科學同宗教都好呢，啱啱同西方文化調轉，就係呢中國文化裏面嘅科學同宗教呢都係呢個由呢個道德同埋藝術精神所主宰嘅。道德藝術精神同埋呢個科學宗教精神其實係講乜嘢嘅呢，咁樣咁樣。咁而家呢度呢，我哋嘗試呢講下呢啲呢四種精神佢個關係係乜嘢即係道德藝術精神同埋呢個宗教科學精神佢哋呢幾種精神之間嘅關係，或者呢幾種精神之間嘅差別係乜嘢而家我哋講呢個道德藝術精神呢其實呢係講緊一個主觀同埋客觀嘅一種和諧融洩嘅關係而科學同埋宗教精神呢係講緊呢個主觀同埋客觀嘅緊張對待關係因為講呢個道德藝術精神呢，其實呢相對地呢係講緊一種呢和諧融洩嘅關係而講科學同宗教呢，好多時候表現出嚟嘅呢就係一種呢緊張嘅對待關係咁所以我哋講兩種精神唔同呢就係指呢個主客觀嘅關係唔同，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呢個道德藝術精神同埋呢個科學宗教精神係唔同嘅咁樣一個西方文化精神代表一個中國文化精神代表咁呢兩種唔同係講緊乜嘢唔同呢，其實就係講緊呢一種呢主觀同客觀嘅關係嘅唔同因為呢正正就係呢個中國文化精神着重講道德藝術精神嘅意思，其實講緊呢個主觀同客觀嘅精神呢係一種和諧嘅關係但係呢個西方文化精神呢，佢着重講科學同宗教嘅時候呢，就係講緊一種主觀同客觀精神嘅一種緊張對待嘅關係呢種呢就係呢個所謂講呢兩種精神兩種唔同文化精神嘅唔同，其實就係講緊呢個主觀同客觀關係嘅唔同咁科學精神呢就係由呢個主觀自覺去了解呢個客觀嘅自然世界科學精神呢係咩精神呢，就係呢通過人自己嘅一種主觀自覺通過我哋自己嘅主觀自覺嚟到去了解下呢個客觀嘅自然世界係點樣嘅這個呢就是所謂科學精神好啦，咁樣而宗教精神呢就是由人的主觀自覺來到去信仰一個客觀的上帝所以這個宗教的精神呢也都是所謂由主觀自覺來到信仰這個客觀上帝的精神 由主觀自覺嚟到去，所以一個咧科學精神同埋宗教精神，一個就係由主觀自覺開始去了解客觀世界，一個咧就由呢個主觀自覺去信仰呢個客觀嘅上帝啊，咁樣嘅方式。好啦，而講藝術精神嘅時候又係點樣呢？講藝術精神咧，我哋想講嘅咧，其實就係由主觀自覺啊，由人嘅主觀自覺啊，而欣賞呢個客觀嘅環境啊。或者这个是表现出一种意境在这个客观的媒介那里这个即是讲的艺术精神呢都是由这个主观自觉开始由人那里开始但是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人那个主观自觉如何去欣赏一个客观 的表现呢欣赏一个客观的环境呢好啦，跟住呢個係其中一種啦，呢種就係欣賞另外一種咧就係創作啦就係咧你要將一種境界呢個通過一個客觀嘅媒介表現出嚟例如通過文字通過聲音通過顏色咁樣咧將咧你所欣賞到嘅一種或者你想表現嘅一種境界咧通過呢個客觀嘅媒介表現出嚟。这个就真是艺术精神好啦，而道德精神是什么呢？道德精神呢就是讲紧由人的主观自觉自己规定主宰自己的人格即是道德精神呢其实就讲紧人呢自己规定自己的人格自己主宰自己的人格我自己决定我们自己我应该做些什么这个所谓道德道德精神就是我决定我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这个呢就是自己规定去主宰自己的人格形成的一种精神样所以呢我们这样来对解释这个科学精神宗教精神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这样呢可以说是这个啱啱呢種咁樣嘅講法呢就係講緊呢個道德精神啦你話道德精神呢就係講呢個自己規定自己主宰自己咁樣咁呢個呢可以話係呢個呢被主宰嗰個自我呢係一個個客觀嘅自我而主宰嗰個咧係一個主觀嘅自我即係有啲哲學家咁樣講法啦呢個咁樣咧就係講，其實就係講緊人點樣去自覺要求主宰自己如果人仍然都未曾自覺要求主宰自己，你就可以話係呢個被主宰嘅自我咧係一個經驗我或者叫主觀我，而主宰嗰個咧係超越我或者客觀我啲哲學家咁樣講法。即係無論點樣講法都好呢呢個都係講緊一種呢呢個所謂主觀同客觀嘅一種關係主觀我同客觀我嘅一種關係呢個咁所以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呢啲唔同嘅精神嘅講法呢一路講緊嘅呢都係講緊一個呢主客觀嘅關係嘅唔同都係一個和諧融洩嘅關係還是係一個呢呢個呢緊張對待嘅關係呢咁我哋就喺呢度裏面去睇啦咁頭先要講咗解釋咗呢個四種精神科學精神宗教精神藝術精神道德精神咁喺呢四種精神裏面呢我哋可以呢個呢呢個分佢住地做兩組這個四種裏面呢各自分為兩組啦這個咁不過就有唔同嘅分法嘅咁第一種分法呢就會將呢個宗教道德變成一組科學同藝術嘅精神就變成一組第二種分法就啱啱調轉宗教同科學就一組道德同藝術就一組咁我哋先講第一種分法先啦這個第一種分法呢就係將呢個宗教同埋道德編成一組嘅呢個咁宗教精神同埋呢個道德精神呢其實呢都嘅佢哋兩者嘅根據呢都可以話係形上嘅實在 可以是相同的。你说即是宗教精神和道德精神最后的根据，最后的根据呢，你可以说是一个形象的实在，西方来讲是一个上帝，或者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天道之类的，这样一个形象的实在，这些讲法可以是相同的。所以两种精神活动呢，到最后呢是可以相通都不出奇的，这个是可以 相通相会。但是呢问题就是这两种精神，宗教精神和道德精神呢，他们的活动方向呢是相反的。宗教精神的活动方向呢是向上，是向着天，向着上帝，向着个神。宗教精神呢是可以启示到人的道德心呢是向着个天，向着个神。所以这个宗教和道德那个形象实在根据呢是可以相同的，大家都是有一个形象实在的根据，或者是上帝，或者是天，或者天道之类的讲法呢，那个形象实在的根据可以一样的。所以道德实践活动和这个你祈祷，在宗教生活里面你向神这个祈祷，这个活动呢是可以相通的，可以相通啊这个啊。但是宗教信仰的特点呢，就是总是神在上面，信仰活动呢就是由上由下而上的，你是向上去信仰一个在上面的神，而道德生活的实践呢，就是呢这个将上帝的命令呢实践下来，咁就是由上而下，同样是一个神，宗教活动里面呢神呢是一个超越的神，但是在道德实践里面呢，这个神呢就会变成一个内在的神，即是大家我们当他这个是可以相通啦，宗教和道德精神可以相通，宗教和道德活动可以相通，大家都是信仰同一个的形象的实在，都是同一个超越的神，但是呢在宗教活动里面呢，那个活动呢就是由下而上，由人去信仰一个神，这个做道德生活的时候呢，人呢就要实践一个道德行为嘛，就要实践上帝的命令，那个方向呢就变成由下由上而下了。所以呢在宗教活动里面呢，这个神呢可以说是一个超越的神，但是在道德活动或者道德实践里面呢，这个神呢很多时候就变成一个内在的神，来到去呢决定你的道德行为如何去实践，这个所以这个当这个宗教精神主宰这个道德实践，这个神总是高高在上的时候呢，那个讲法呢就变成这个由神由宗教精神来到去主宰个道德啦，由宗教主宰道德，神永远都是高高在上，宗教精神是主宰道德，咁这个呢就是宗教和道德的关系呢，就是这个其中一种关系咁样啦，就是这个呢由这个神高高在上的神来去主宰这个道德，神人呢只是在下面呢去实践的，好啦，但是如果调返转我们讲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由道德精神来去主宰宗教信仰的话呢，咁呢就变成呢这个神呢就不是一个超越的神了，就是一个呢内在的神了，这个即是说神在人的心里面，神就是人的心，这种由这个人心来去实践道德呢，这种呢就是所谓道德精神来主宰宗教的讲法，这个所以呢如果宗教精神能够引出这个道德精神，神呢就只可以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神，高高在上，超越而远离人间， 但是如果这个宗教精神能够完全融入在道德精神里面，神呢就会呢化为人心，神就是人心，人性就是天性，人心即天心，即是这个，所以这个宗教和这个道德精神的关系呢就是这样，这个这个它呢即是一种形态呢就是这个神呢始终就高高在上的一种形态，那这种呢就所谓宗教主宰道德的一种形态，但是另外一种呢它呢就是即这种样宗教主宰道德呢就是这个紧张的关系，所以刚才讲过所谓一种紧张关系的一种形态，互相对待的一种形态，但是如果将这个这样的超越的神内在于人心，将它变成人心人性，人性即天性，人心即天心，由这个人性人心来到实践道德的时候呢，这样呢就是将宗教精神完全融入去道德精神里面，这种这样的讲法呢就变成一种和谐融摄的讲法，这样呢就变成不是一种呢这个对待关系的讲法，这个那就是宗教精神和这个呢道德精神两者的关系的不同，这个咁啊，呢度呢就其中一组嘅讲法啦，就将宗教精神同埋呢个道德精神大家都係相信一个形上实在嘅讲法嚟到去比较，咁嚟到去讲好啦。咁另外一组嘅讲法呢就係讲呢个科学精神同埋呢一个艺术精神啦，咁科学精神同埋艺术精神呢两者呢都是呢要有一个活动对象的两者要即是个科学要研究一些对象啦，这个观察一些对象啦，艺术呢要欣赏一些对象，你说即是它总是有一些活动的对象咁它们的对象呢可以是相同的即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同这个艺术欣赏的对象呢可以大家都是同一样的东西，大家都是一个研究棵树，一个画一棵树咁样咁样，呢个呢就是可以是相同的。但是问题呢佢哋呢个活动呢个方向呢就可能是相反的呢个。因为呢一个自然物你讲譬如一棵树一朵花之类咁样，只有一个自然物佢一方面呢可以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佢又可以作为一个呢艺术观赏的对象呢个。咁呢、這個如果呢個自然物呢、這個呢棵樹佢作為一個科學理智嘅研究對象佢一定呢要將呢、這、一個呢、這個咁樣嘅對象，譬如將呢棵樹呢佢一定呢視為一個外在於我嘅一個對象即係將你呢個研究作為一個科學研究嘅時候呢你要睇呢一個咁樣嘅一棵樹嘅時候呢，你要研究佢一定要將呢棵樹呢視為係外在於我，喺我外面嘅一棵樹，一定要咁樣睇先得嘅呢個你作為一個理智了解嘅活動你其實呢就係、是、希望呢將呢個外在事物嗰、那個理你研究了这个外在的事物将它就研究一个理这个在一个自然物里面总有一个数理秩序的那你就研究这个理，你研究了这个理出来之后呢就将这个理呢就收拾入去我的心里面那这种研究的方向这种研究活动的方向呢我们叫做呢涉外反内即是由这个我们是研究外在的对象然后将它收拾入去将这个研究到这个理出来就收拾入去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叫涉外反内但是作为这个艺术活动呢就不是这样了，方向就有点不同了作为这个艺术活动的方向不同了艺术活动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对住呢个外在嘅环境 或者呢個咧，我哋對住一啲聲音啊、顏色啊、形狀啊咁樣啊，然之後表達一個內心嘅意境啊，咁樣個方向咧，可以話係啊，即外顯內啊，我哋喺觀想或者要表現一個一個藝術對象嘅時候咧。其實呢我們都很著重去表達一個內心的心境或者一個內心的意境無論我們是觀賞好或者這個表現都好我們很著重這個表達內心的意境所以呢這種方向呢就是叫即外顯內所以這裡呢那個科學精神和藝術精神呢我們可以這樣比較好啦現在呢我們又嘗試做另外一種的比較剛才說過啦這樣呢四種精神呢可以呢做一個不同的分類現在呢我們將科學精神和宗教精神呢作為一組來對比較剛才即一組已經說過的我們華西方文化呢就是以個科學精神和宗教精神為代表這樣就是用一種這樣的分類方法將它作為一組這個好啦科學精神和宗教精神這一組那就可以怎樣比較呢這個科學精神和宗教精神的活動對象呢就不同的這個科學很多時研究自然物宗教呢就是這個不是自然物很多時是形上的事物上帝之類這樣這個很多時會產生衝突亦都很多時候呢會互相牽引科學活動研究的對象很多時就是一些客觀的現實存在客觀的現實存在而這個客觀的現實存在呢在科學活動裏面呢是在個人了解能力的籠罩底下的這個即是一個譬如有棵樹在這裡一個客觀的現實存在那我們人就去了解一下它通過科學活動來去了解它了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是通過個人那個了解能力來去了解這棵樹所以這棵樹就是籠罩在我們的能力底下但是宗教活動的對象就不是宗教活動的對象呢很多時候呢就是一些超現實的這個所謂的超現實的存在例如神啊上帝啊這些這樣的存在這些超現實的存在呢其實呢是在個人了解能力之上的並不是人的了解能力所能夠掌握到的所以呢這個科學活動和這個宗教活動或者科學精神宗教精神很多時候呢就是這個會互相違反互相衝突的但是這兩種精神呢它也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它們都能夠肯定一個主觀和客觀的對待即是說呢它們都是肯定一個主觀對立的關係即是這個科學精神和這個宗教精神雖然他們那個活動對象是有點不同但是他們總是呢講緊一個主客對立的關係他們都是肯定一個主客對立的關係然後呢就想怎樣去要求克服這一種這樣的對立但是結果呢就不能夠克服到這個對立所以即是說他們是想由了解而有溝通而去克服這個對立但又因為呢始終有這個這樣的對立而不能夠有這個完全的了解而去消除這個對立所以這個科學精神和宗教精神呢很得意的這個即是他們呢一定要肯定有這個主客對立咁佢哋呢嗰個活動嘅過程呢嗰種精神呢就係要要求去消除呢種對立嘛但問題佢哋一定要肯定呢種對立嘅時候呢佢哋通過呢個努力呢始終呢消除唔到呢種對立咁所以科學活動係肯定呢個主體自我同埋呢個客觀現實係一個對立嘅咁佢哋就係希望通過呢個理智嘅了解 啊，去了解呢個客觀事物啊嗰、那個啊背後嗰個理喺邊度啊，然之後咧通過咧人對呢個事物嗰個理嘅了解咧，嚟到去克服呢種咧、啊、主客嘅對立啊。而宗教活動咧啊，就是、要肯定人同埋神係對立嘅啊，而通過人嘅信仰啊。信仰神啊，人如果能够信仰神呢啊，就能够克服呢种对立啦咁样啊。但係问题就係我哋通过呢、这个啊科学理智所作出嘅了解啊，搵到呢个事物嘅理啊，但係呢我哋好多时搵到事物嘅理呢就唔係咁简单㗎，一个理又关联于另外一个理啊，咁我哋發現呢個科學嘅自然事物裏面嘅理呢好多啊，多到不得了啊，一個理又關聯於另外一個理啊，呢啲互相牽連啊，越引就越遠啊，咁所以呢個呢啊，我哋總係想通過了解科學事物嘅理嚟到去呢個呢啊，掌握呢個事物啊，消除呢種人同事物之間嘅對立呢，我哋發覺呢是不得的，是不成功的啊，因为我们发现呢这个呢发现一个理之后呢又发现有另外一个理啊，这个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结果呢科学呢始终都是不能够克服到这个呢了解者和这个被了解者之间的对立，是不得的，是这个不能够克服到的如果科學活動能夠做到真正了解到一切的理，科學活動這個最理想是怎樣，就是了解一切的理，所有的理都知道，一切理都可以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一切的理都可以成為我們觀照的對象，一切的理都可以內在於我們的人心，給我們自由加以運用如果科學那個活動發展到這樣的話呢，咁呢個咁嘅科學活動呢就變成好似藝術活動一樣，真係可以由我哋自由運用啦但係問題唔得科學活動唔可以咁樣啦，即係你唔能夠了解一切嘅理，因為實在太多啦而宗教活動呢如果我哋講呢個宗教活動可以做到这个我们信仰的神这个呢是直接去到神的境界我们信仰神我们又能够通过这个信仰神而直接去到这个神的境界这时候呢这个神呢可以说是内在于人心神的命令就是我们人自己的命令这样的话呢也都是可以消除了这种呢人神之间的对立这个呢宗教生活就好似道德生活一樣所以呢頭先我哋要啱講到嘅就係所謂呢、這個科學同宗教精神呢都係建立喺一種呢主客對立嘅關係上面我哋人呢總係想克服呢種主客對立嘅關係，但係呢就總係克服唔到咁於是呢就造成一種呢主客之間嘅一種緊張嘅關係呢、這個即係呢個科學精神同埋宗教精神呢就係咁樣呢、這個我哋想講嘅就係佢哋呢都係一定要肯定一個主客對立嘅關係，咁佢哋想克服但係呢總係克服唔到，咁於是呢呢兩種精神呢就形成咗一種主客關係裏面嘅一種呢緊張嘅關係呢兩種精神呢雖然佢哋嗰個研究對象係唔同嘅一啲係啲自然物或者一個係形象嘅事物佢哋嗰個事物係唔同但係呢佢兩者都有一種主客對立嘅關係嘅肯定，亦都同時係有一種呢種主客之間嘅一種緊張嘅關係咁所以呢呢兩種精神呢可以呢是互相援引可以呢將它呢列為同一個組別正正就是因為呢這兩種科學精神和這個宗教精神呢有種這樣的相似性所以呢我們可以將它呢分為做 同一個組別，這個啊，這樣下次呢，我們就會再講這個藝術精神和道德精神，那個相同性在哪裡，今天講到。